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00集《狩猎二》。等到朝日的太阳已经将金阳洒遍大地的时候，沈妙和谢景行终于来到了狩猎场。狩猎场的外场是平时的树林，内场却要往里走，往花鸾峰上去了。花鸾峰是陇叶的一座奇峰，山上丛林密布，雄奇险峻，多有难得美景，也有许多珍禽异兽，自然而然的路途也十分艰难，更因为有野兽出没而存在危险。皇家将这一处圈作狩猎场，是先皇之前就有的规矩，而先皇在世的时候，按照开国皇帝传下的规矩，60年的祭典，当朝君主要亲自入内场狩猎，猎到雄狮方歇，以雄狮作为祭品。历代帝王在花鸾峰狩猎的时候，也会因此遇上危险，不过因着丛林有禁卫军跟随，倒也问题不大。只是如今今非昔比，有了禁卫军反倒比没有禁卫军更加危险。沈妙和谢景行的出场无疑是惹眼的，众人瞧见他们并未乘坐马车，而是二人共乘一骑，皆是目瞪口呆。永乐帝和静妃已经先到了，静妃诧异的掩嘴惊呼，随即道： 身为皇族宗府，怎么能，也实在是太失礼了。 永乐帝皱眉看向谢景行，似乎对他这样的做法也十分不悦。谢景行扶着沈妙下马，在一众人的面前朝永乐帝走去。永乐帝今日也穿着明黄色的旗装，永乐帝年纪也不大，生得俊朗，只是气质更冷些。穿着旗装的时候，兄弟二人倒是将这场上所有男眷的风头都抢了去。谢景行和沈妙与永乐帝行礼，却是谁也没有搭理静妃。静妃见状咬了咬唇，却是突然看着沈妙笑道： 瑞王妃今日跟着亲王一道来狩猎场，夫妻二人伉俪情深，感情都深到共乘一骑，真叫人羡慕。 说罢又话锋一转： 如此一来，想来瑞亲王进内场的时候，亲王妃也是要跟着的吧。 沈妙还未回话，永乐帝却是眉头一皱，冷道： 他不用进。 静妃一愣，似乎没有想到永乐帝竟然会突然开口。他还想着沈妙若是跟着瑞王一道进内场才好，那内场多凶猛野兽，便是有瑞王护着，沈妙就算不受伤，因为受到惊吓而形容狼狈，也是令人痛快的。当日彩霞宴上，沈妙对着卢家人毫不客气的宣誓一般的话已经传到了静妃耳中，静妃下决心要给沈妙一点苦头吃吃，却没想到永乐帝会帮着沈妙。静妃虽然骄纵，却是不敢和永乐帝明着干的。沈妙却心中了然，永乐帝倒不是为了自己而出头，不过是因为今日他们兄弟二人去内场本就十分凶险，或许永乐帝和谢景行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多一个人进去就会多一分变数。大约永乐帝是怕自己进去影响到他们的计划。谢景行笑着瞥了一眼静妃，虽然没说什么，静妃却从那目光之中感觉到了警告之意。不知为何，他除了永乐帝，最怕的就是这位年轻的亲王，甚至对瑞亲王的惧怕超过了对自己的父亲。见静妃不再说话了，谢景行揽着沈妙的肩膀就道： 皇兄无事，我就先带娇娇四处转转了，她刚来陇叶， 对人还不大熟。 说罢，也不管永乐帝是什么脸色，就带着沈妙走了。才走了几步，就见远处纪雨舒兴奋地跑来，一口气跑到他们面前站定，说道： 三哥，嫂子。 沈妙瞧着纪雨舒那张灿烂的笑脸，实在没有办法将眼前这个在名气开了多年当铺的掌柜和大梁左徒家的少爷联系起来。他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你为何一直唤他三哥？ 哎， 纪雨舒怔住，看向谢景行： 你没跟嫂子说过吗？ 见谢景行不置可否，纪雨舒便挠了挠头，对沈妙笑道： 其实应该叫三表哥，我同三表哥是表亲，族里兄弟排起来他是老三而已，三哥的母后是我的姨母，我们是表兄弟。 沈妙听纪雨舒又说起其中因由，才明白原来纪雨舒的娘和谢景行的母后是一母同胞的姐妹，纪雨舒也算是皇亲国戚的，同谢景行是表兄弟。难怪谢景行每每说纪雨舒不好，却又要处处照拂着他。纪雨舒嘿嘿笑了两声，搓了搓手： 嘿嘿，听闻我娘也见过嫂子了，我娘还说嫂子挺好的，端庄贤淑，是个大家闺秀，若不是三哥下手的早，还埋怨我在明启怎么就没把嫂子这样的美人娶回来。 谢景行平静开口： 纪雨舒，你是不是想去塔牢了？ 我开个玩笑而已。 纪雨舒一跃而起，火烧屁股似的拔腿就跑。 听闻高阳今儿个也来了，我去看看他。嫂子你慢慢玩啊。 远远的消失了。沈妙哭笑不得，转而问谢景行：高阳也来了，怎么没有见到他？ 他是臣子，大约来得晚，高阳是卫士大臣。 我知道。 你倒是有本事，高阳的身份都能打听得到。 谢景行似笑非笑道。沈妙心中一动，一下子无话可说。他识得高阳的身份，是因为前生明启朝贡来的不是谢景行，而是高阳。那时候他作为定王妃也是见过高阳的。这一世谢景行却从来没有跟他说过高阳的具体身份。似乎从一开始沈妙的态度也默认了早就晓得高阳是谢景行的人了这一说。好在谢景行没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只是说道： 狩猎开始的时候你随着我去外场猎些兔子野鹤便行了，巳时的时候我会跟着皇兄一道去内场，留侍卫给你，你在内场随意逛逛，就在外头。 顿了顿他又道： 姨母今日也来了，我让纪雨舒跟她提过，晚一点我若是没回来，你就和姨母一道回城，她会将你送到亲王府。 晚一点你没回来？沈妙怀疑地看着他。其实谢景行做事自来都是很有把握的，在明齐他身为临安侯府的世子，在傅家人那样的虎视眈眈下都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自己的计划，足以见他不是一个会匆忙行事的人。奈何这一次沈妙的感觉实在是太不好了，以至于今日跟着谢景行来语气中都是怀疑。 放心，我和皇兄都已经做了准备。 他暧昧一笑： 两个月都还没到，我怎么可能舍得死。 沈妙推了他一把，大庭广众之下他可不想陪着谢景行不正经，一回头却感觉有什么目光落在他的身上，顺着那目光看去，却见那一日在彩霞宴上的叶夫人正看着他。叶夫人穿着轻便便于走路的衣服，远远地站着，与他的目光对上，也不闪避，微笑着看来，只是那目光让沈妙本能地有些不舒服。他问： 叶家人今日也要去狩猎吗？ 叶茂才是丞相，自然也要跟着去的。不过臣子们只会在外场，不会到内场的。 谢景行顺着沈妙的目光看去，发现他盯着叶夫人看，奇怪道： 你好像对叶夫人很关注，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叶家人给我的感觉不大好，你最好提防些。 皇兄现在有意拉拢叶家人，叶家的一举一动都注意，没发现有什么不对。 谢锦行思索道，见沈妙露出谨慎的神情，又安慰他道： 他们在外场，影响不了局面，不必担心。 沈妙在看向叶夫人的时候，叶夫人已经转身去找别的夫人说话了，他便按捺下心中的不安，只得暂时作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